第七集，六万八。一会儿，安里出来了，随意套上了自己来时的 T 恤和内裤。 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 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不了我帮你洗洗。 钱这个字就好像是安里的定身术，他停止了动作，看向许少卿，口气很冲，惴惴不安地瞟向那坨抹布的眼神却出卖了他。坐在沙发上的许少卿眯起眼睛。安里洗完澡，皮肤白里还透着红晕，清秀的脸颊也是一样，水润的嘴唇也是一样，腿还有点发抖。这件事暂且放到一边。 过来，谁让你穿衣服的？ 安里当然没有过去，他的眼神极为惊恐，脚像钉子似的钉在了地上。 过来，不是说过吗？别总让我说第二次。现在才九点多，漫漫长夜才开始，你穿衣服干什么？ 不用歇会儿了吗？ 你说呢？ 那可以换我在上面吗？ 你给我过来，马上，否则你就要因为第二次违约付出严重代价。还有啊，地上那团你的抹布，68000。 看着对面穿着松垮四角丑棉布短裤和洗卸了型的 T 恤的男人张大了他的嘴巴，许少卿心中冷笑一声，这家伙果然还是对钱敏感。 就知道这货的衣服肯定价值不菲，可68000也太……这都快赶上我低价脱手的老房子了。地上的那一团吗？被我赌气当了抹布的那一团吗？ 安里突然觉得地上的一团衣服就是他草草离手的老房子，他竟然产生了共情，为他难过红了眼圈。 68000。 许少卿干脆站起来，大步地走过去，把他抱起来坐在床边，而安里已经被68000这个数字炸蔫了，并没有反抗。蠢直男的衣服虽然丑，但正因为穿的时间长，反而摸起来十分的柔和舒适。安里猝不及防地叫了一声，那叫声并不是痛叫，安里好像发现了这一点，立刻憋住声音，连呼吸都快没了。许少卿浑身一僵，马上又恢复了动作。 哦，看来你喜欢。 你随便。 安里垂目看着许少卿，不得不说这货长得真的好。作为直男，安里当然没什么机会仔细地看男人，除了在某些小电影里。不过那些男人大多数都挺磕碜的，表情更是猥琐，他看了会有点萎，所以他一般都是忽略那些男人的脸。可面前这位干着这事儿还能赏心悦目的，在没见识的安里看到过的男人里也算是头一个。真的理解不了，好好的干嘛要当同性恋啊？安里像是给自己上劲儿似的，看了一眼床头的10000块，然后就认命般的闭上眼睛。 睁开眼睛。 安里又下意识地睁开眼睛，低头看去，有些懵。 难道男人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？你思考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兄弟？ 许少卿咬了下嘴唇，眼神里有些嘲弄，还有点狠厉，像狐狸一样阴沉。 把你这碍事的衣服给我脱了。 这次安里没有给他找事儿，顺从地脱了。过了会儿，他看到安里努力要做出厌恶至极的表情的脸渐渐松弛了。 还继续吗？ 玩你的吧。 行，挺硬气，我玩不死你。好啊。 安里的表情有些欲哭无泪，皱着眉转头不再看上面的许少卿。许少卿又哼了一声，不再理他，索性闭着眼感受这种把人抱在怀里的感觉，好像也不错。安里可不舒服。 许， 安里只知道他姓许，他干脆不叫那家伙，直接恳求道： 我能不能去上个厕所？ 干嘛？尿频尿急尿不尽啊？ 我说我要去上厕所，要不这次就用你裤子擦。 好啊。 你别乱来，我可不会为了10000块钱豁出命去。 怎么，地上那坨68000不算钱？加起来78000呢，怎么就10000了？ 一件衣服真的能那么贵？ 果然只有钱才是这蠢直男唯一关心的事，神经病。这不算贵，你习惯就好了。 我又不是同性恋，习惯这个干嘛？ 靠，这次是你招我的。开始习惯了吗？ 他就是听不得安理说同性恋三个字，他就会想到见面的第一次，这蠢货当着他面说他死基佬艾滋病。 一个底层废物却因为性向的原因而对我产生了优越感。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我来帮你灭了他。 我才不可能习惯。 安理居然还嘴，他居然还敢还嘴，许少卿差点让他气笑了。又过了很久，许少卿再次说来歇会儿的时候，安理突然有个冲动， 要不然还是违约赔钱给他算了，大不了卖个肾。可我都没为小朵卖肾，凭什么为他卖？ 安理抿着嘴趴在地上不动，装死。许少卿眼睛一眯，刚想说点什么，手机震动起来，他走过去拿起桌子上的手机打开看了看，神情顿时阴了。然后他没说话，又去洗手间冲了个澡。他把头发吹干才从浴室里出来的，然后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， 我有点事先走了，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多久都行。 走了？这次是你主动要走，可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那是不是应该算交易已经完成了？那个衣服 不用赔了。 穿上衣服的许绍兴迅速恢复了少言寡语的冷淡，还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许绍兴一边扣着纽扣，一边看了一眼地上的衣服。安理无语，想到了68000这个数字，但踌躇了一会儿，还是弱弱地指了一下桌子上那捆红色的百元大钞。 那个钱， 你拿着吧。 许绍兴看了一眼那叠钱，似乎都要忘记它的存在，看到才想起来的。他说完只穿着衬衫就离开了房间。伴随着门声一响，安林脑子里飘过四个字，在世为人。他吐了口气，看着那厚厚的一叠钱，简直舍不得离开眼睛。他心中浮现欣喜，无论如何是挺过来了，还活着，钱也在。虽然过程难熬，但不得不说这是他挣得最快最快的钱了。只是看到地上那件衣服，他还是感受到了内疚。不为许少卿，只是为了劳动人民朴素的价值观，他没法想象他随手一擦就废掉了68000。 等等，也不是这么说的，我给他洗干净不就得了吗？ 想到这儿，安理晃晃悠悠地走了过去，捡起了衣服仔细地拍了拍。 他走的时候神情不大对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希望是。 他幸灾乐祸着，豁然身体有股奇怪的感觉。他低头一看， 靠！ 安理回想起在监狱里的时候，童耗子有一个一看就很胡混的男人给他传授过的经验。 找小姐啊，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，否则很容易中招。因为那些性生活淫乱的人啊，基本都有那种病，特别是男童是重灾区呀。 会不会？会，很会。因为那个姓许的就很乱来，从第一次接触的情况来看，这家伙是个相当不检点的人，跟不认识的人交易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。我碰上了重灾区。 安理搓了把脸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如果自己真中招了，没钱治病怎么办？他先冲去洗了个澡，然后抱着腿躺在床上，纠结了一阵，决定还是给许少卿打个电话。 您好。 电话响了几声，没人接，他想了想，又打了一个。这次过了很久，有人接了，是许少卿的声音，不过很冷淡。 喂， 喂，许， 什么事？ 安理脑补出来的回答应该是这么快就想老公了之类的鬼话，结果却是一句正经的什么事儿。他不禁猜想，许少卿现在是不是真的突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他开始有点犹豫自己该不该在这个时候问这个了。 没事挂了。 别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有病吗？ 在下小山鸡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言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